最远的灿烂，你之所以

下钱，轻松不想更改。前向忙忙，我常常跳跳，幽默的漫步舞者捉弄你的心跳，转身向前尖叫，人人带着微笑，眼泪把它抹掉，享受很骄傲。Everybody happy happy， 空间是风的刺激，十八分钟弹跳心境。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我丑陋没有用，过不起的爱豆。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想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我丑陋没有用，过不起的爱豆。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想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可爱可恨可人可怜，渴望可爱，表情在被动被伤悲哀，悲喜卑鄙卑微，就个个就个性，我个举我个神，幸福像热情中发生更改。节奏慢步，我常常跳跳，笨拙的漫步舞姿守护在你心跳，没有掌声尖叫，嘴角画个微笑，眼泪不让它掉，小丑继续跳。 Everybody happy happy， 公园色风的刺激，十八分钟弹跳心境。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爱豆。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想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看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爱豆。我是小丑，我说我对你说，我说想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有我。街角漫步，常常跳跳，恰恰忙碌，我常常跳跳，恰恰忙碌，我常常跳跳，恰恰忙碌，我常常跳跳跳跳。我是小丑，你说你跟着我，你说说我丑陋没有用，扶不起的爱豆。我是小丑，我说你不懂我，我说只要精彩要刺激，世界不能没我。我是小丑，你说你跟着我，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永远总有阳光照进我。

生活当中呢，女孩子特别爱讨论一个话题，叫做安全感。据说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女生呢，都会有这样的表现，比如说不爱麻烦别人，有事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人死撑，总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好，但同时又玻璃心和自卑，生怕自己做错事儿、说错话，还会特别在意其他人的眼光和看法。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别人稍微对你好一点点，就恨不得把自己最好的东西都给对方。那不知道你在生活当中是这样吗？其实所谓安全感呢，我觉得并不一定是别人给予你的。如果有一天自己也可以强大到把自己照顾到很好，不需要别人提供安全感的时候，这个时候应该才是最幸福的时候。希望在听节目的女生也能够赶紧成为这样的人，不要把安全感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哦。 这一场下不完的雨，你说我在设计另一段相遇，和一个不知道名字的你。你狠狠关上了心，紧紧锁住自己，用一扇无形的门要挡住爱情。心重若千斤，像是被一块大石压着我的心。你的多心很多心，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在你和我的心里，我们才用心过不去。你的多心很多心，我们之间多出一颗心，那是一颗伤心，让你和我都受伤，受伤的心。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 升职加薪，然后一切顺利。 九六九职场秀，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呢，大多都是带着理想跟抱负的，于是带着傲气踏入了职场的大门。可是很多人刚进门，这自尊心就被劈碎了。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我是周周，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职场新人的职场状态。A 小姐一开始是图书营销的编辑，一天呢恨不得填30多个快递单子，心里也就暗自委屈，本来我是一大学毕业生，一腔热血难道就是过来填快递单的吗？这还不算什么，因为 A 小姐是部门最小又是最新进的员工，所以平时给上司端茶倒水打杂跑腿的事儿都是她。有一次公司的老总跟总编呢去见某一个知名的作家，从见面到结束大概4-5个小时的时间， A 小姐所说的话一共没有超过3句，而她的职责就是端茶倒水。端茶倒水看似是一个简单的工作，但 A 小姐在这期间也是受了不少的委屈，因为茶壶太烫甚至被热水烫了好几次，但依然只能假装没有事忍住了。要是平时的话，我想不管是 A 小姐还是你在家或者是跟朋友同事在一起，因为热水烫的时候绝对不会如此淡定，可是场合不同你就不能太放肆。而 A 小姐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也让我想起了之前采访的一个非常知名公司的 CEO， 他说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一直记忆犹新。他说很多的新人呢在初入职场的时候总想着要干大事，对于很多的小事却非常的不耐烦，不乐意去做，可是新人们也不清楚细节才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在领导的眼中，你小事都做不好又怎么做大事呢？谁都会有寄快递、打车、开电梯门以及买咖啡的时候，但这些大多都是初入职场时干的活。当你刚刚工作，上司让你干这些小事情，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事情你可以完成，而他对你的了解不多，所以也并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做什么样的事情。花费一些时间得到认可，未来的你也不会局限于打杂这样的小事情。但如果你连寄快递、打印文件之类的小事都做不好的话，他还会把重要的大事去交给你做吗？父母从小就教会我们切莫眼高手低，而我呢也要在这句话上加上一句话，我们做事一定要记得力所能及，所以小事成就大事，想要做大事的话就一定要沉下心来先把眼前的小事做好。当你充足了电，拥有丰富的经验和技巧，自然会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去做。所以年轻人也不要太心急，职场上记得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未来的你也一定会一片光明。感谢收听本期职场秀，我是周周。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有什么样的职场故事，可以通过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再见喽。 什么？爱情就像什么？几朵云在阴天，忘了该往哪儿走。思念和寂寞被吹进了左耳。也许我记不住，可是也忘不掉那时候那种秘密的快乐。听阴天说什么，在混乱中的我想对着天讲说，无论如何阴天快乐，叫阴天别闹了，想念你都那么久那么久了。我一抬头就看见你那个酒窝，